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 近在燕园， 以前是剑桥教育协会会长， 近在燕园， 近在燕园， 近在燕园，面对面 Face to face in 燕园 We know the world。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燕园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娜。 我是主持人马玉明。还记得你在北大第一天上课的感觉吗？第一天来到学校的感觉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北大的第一天。在来北大之前，你有没有幻想过北大的校园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而当你到了北大的时候，北大的生活有没有给你不一样的感觉？今天我们将要访问两位同学，他们都是来自研一的北大学子，一位是来自遥远而美丽神秘的中东之国约旦的同学，他将跟我们分享他来到北大求学，在异国他乡的新环境里面经历过的迷茫和困惑，以及他是如何寻求到帮助的，又是谁为他的迷惑解开了疑惑，指引了方向。 另一位美女是来自四川，我们来一起听她的感想，她到北大的生活，以及了解一下她来到北大以及来北大之前的幻想有什么不同，也来一起听听北方和南方在她眼里哪里不一样，我们来一起跟他们聊一聊。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先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石若玉，我来自中国语言文学系，我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一八级新生，我是四川雅安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丽丽，我是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演艺新生。 两位同学好，非常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做这次的访谈。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来北大之前，你有幻想过这边的校园生活吗？你们谁愿意先来回答我呢？ 来北大之前，对这里非常的向往。北大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最高学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让人静下心来学习和研究的地方，也是一个充分尊重个性、包容多元的很自由的环境。如果有一天能来到北大学习，我当时想的是周围肯定有很多传说中才存在的只能仰望的大神，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北京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就是大学，就是我特别想来北大上学，特别是研究生，因为很多人就是特别崇拜北京大学，包括我肯定的，然后真的以前特别期待，然后列了很多计划呀，来这里要干嘛干嘛呀，就是要生活肯定要规律，什么吃饭、跑图书馆、看书，然后做朋友、参加社团，什么都特别特别完美、特别美好的那种。对， 那你带着这么多期待来到北京，来到北大第一感想是什么？ 第一次来北大，或者说是北京吧，是我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当时专心准备复试，时间也比较仓促，所以没有花时间好好体验这里的生活。真正开始感受这里的生活，还要算今年9月10号开学的时候。当时我是和父母一起到了这里，我们沿着未名湖区人文学院报道，看到一路的垂柳和水中的鸳鸯，还有路边拍照的人们，觉得特别美丽，心想能在这里度过3年的研究生生活也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呀，这里不愧是我梦想中的地方。 第一天来到北大，实话实说吧，就是感觉地方很就是很大，感觉自己像个小鸟一样，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是路痴，然后很容易迷路，感觉真的是这地方很大，然后没有归属感，其实就是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那种迷茫的感觉，到后来呢就好多了。 美丽的校园，新的生活，除了带给你们新的惊喜，也会带给你们一些迷茫啊，就像刚刚这位来自约旦的同学所讲的一样。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当你们第一天走进课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什么样的心理上的变化吗？ 我觉得最明显的感受可以归纳为5点吧。第一点就是很自由， 上课的时候学生可以随时举手，随时发问，以至于到了最后都变成了课堂大讨论。第二点就是上课听者自愿，不点名，尽管这样还常常需要提前去抢座位，去晚了只能站着听课。第三点就是对旁听者都抱着欢迎的态度，常常能看到一些叔叔阿姨甚至是爷爷奶奶辈的人出现在课堂上。第四点就是下课鼓掌，这在我以前的学校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觉得这种举动充分体现出了对知识的尊重。还有一点就是教学楼的设施非常的人性化，有便利商店，有咖啡馆，还有供人专门自习和讨论学习的区域，这样大大方便了学生的生活。 我第一次上课的感觉跟就是这位同学的完全不一样。我听老师讲课的时候感觉一脸懵，就是完全是听不懂，因为老师讲的知识特别高级，我感觉自己是真的赶不上。但后来呢，就是下了课之后呢，我跟老师讲讲，然后老师特别热情，特别好的跟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你一定会，一定可以的。所以对这位老师的印象蛮深的。 我想问一下这位来自约旦的同学，毕竟因为你从异国他乡来到中国求学，不管是文化的差异还是语言上的困难，都会给你的学习跟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惑。那通过来北大上学这段时间，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有没有更好的了解中国的文化，然后融入这里的生活呢？ 有的，当然有了。我其实刚刚讲的那种就是很不适应呀，很不好，然后感觉自己迷茫了一样，现在好多了，然后适应了，就是现在很多同学跟我一起上课的同学就是愿意帮我，然后就是我什么不懂的他们就立马给我讲嘛。然后老师们也是一样的，包括当然是我导师王伟佳老师，他对我的帮助特别的大，现在特别好，现在做作业然后上课去图书馆已经比以前好多了，规律了好多。那当然我不能忘记我的学姐李娜，就是我刚到北大的时候，她说你需要什么帮忙你跟我说，然后她当时还在约旦，然后她十月的时候来了北大，就是然后就是跟她见面就差点哭了，就是因为真的感觉就是俗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眼泪汪汪。然后就是他当时跟我说不要担心，我就是他刚进入北大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感受，就是特别迷茫，然后他说慢慢来，不要着急，会天天给我发微信说啊好点了吗，适应了吗，怎么样，然后还就是带我去吃好吃的，一起喝奶茶，就是感觉心里就是舒服多了，就这样。所以现在我想趁这个机会感谢他，谢谢你林娜。 我跟丽丽这个学妹跟她特别像，我们来北大的感想特别相似的。当时她发消息告诉我，林娜，我觉得这边学习太难了，我都想放弃了。当时她录的时候她边哭边录告诉我他就觉得太难了，当时我就笑着听，感觉三年之前的我也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鼓励他，跟他说你不要放弃，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我们约旦的同学来到北大之后呢有这样深刻的经历，然后得到这么多同学跟老师的帮助。当然我也很希望听一听这位我们来自四川的同学，你在北大上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课以后呢，你在生活上还有学习上有没有发生不一样的变化呢？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从南方来到北方，北方的天气，这里的秋天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呢？ 开学的时候吧，才算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到的北京。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来到这边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气候了吧，干燥是真的，雾霾严重也是真的。但是有一个颠覆我三观的，就是我觉得北方的冬天真的太热了。我从小在南方长大，南方没有暖气，小时候在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连铅笔都握不住的时候，我还在想北方的小朋友怎么办呀。 现在来到了北方，我发现冬天在室内的时候都是不用穿羽绒服的，而且有些同学甚至穿上了短袖短裤。原来在北方过冬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北方的秋天真的很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满地都是金黄的落叶，踩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响声，很多人来到校园里面拍照摄影。冬天才开始，很多人都戴上了防霾口罩，这也是我来这里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之前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现在出门必戴口罩，一来防霾，二来保暖。 还有就是学妹来到北方，就是幻想里面就是北方特别冷，但是来到之后她发现反而特别温暖，因为有暖气的存在。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来到北大来到北京可能有不同的故事和感想，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可以互相共享，大家一起加油就可以。另外一个在北大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北大之前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梦想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课想旁听，还有一些比如说社团类似社团的东西想要参加。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当时你们来北大之前有什么样的梦想，除了学习之外的那种。 来北大之前，我觉得我来了之后肯定是要致力于学习和研究的，但现在我觉得除了学习和研究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希望三年之后我能给自己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 就是说到了梦想，我必须说我就是跟就是特别想主持节目，然后就说就是正好现在上了北大，然后边学习边就是练习自己的发音，或者说参加社团，就主持节目之类的。然后我希望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我的梦想。谢谢。 听到两位同学的分享，我非常的高兴，我也相信很多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同学们也都多多少少跟他们有相似的类似的经历，我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怀揣自己的梦想，在北大的校园里度过你们难忘的青春岁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来到访谈节目的两位同学，也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追踪北大热点，挖掘北大历史，燕园聚焦，聚焦燕园。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燕园聚焦，我是今天的主播石欣然。 我是今天的主播秋桐。 那么今天你跑步打卡了吗？ 说起跑步打卡，还要从北大的体育传统开始讲起。早在1905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举办了第一次全校运动会，这在中国近代高等学校行列中亦属于开先河之举。虽然此时京师大学堂的体育对中国体育教育的意义重大， 但由于时代环境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其体育教育还非常稚嫩，缺少全面规划和认识，也因此残留着不少封建气息。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后，对学校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在美育理念的指导下，蔡元培校长大力提倡发展体育教育，由此使北大形成了比较丰富系统的体育思想，并使得北大的体育发展在当时出现一时之盛。概括而言，蔡元培校长的体育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人格教育为指向的体育思想，他认为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其二，军国民体育思想，在任教育总长之时，他一度提议各类各级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开设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育课程；其三，重视运动会的教育意义，他概括运动会有极大的好处，如鼓励运动的兴会，加增校外同学的社交，养成团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宁正直而败，勿诡诈而胜的功德。其次，重视女子体育，他在爱国女学时有黄任之、刘继平朱先生任教课，崇尚柔术，在他最早设计的女子普通学籍表中也有体操课的安排。在蔡元培校长的努力下，1917年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技击会，同年又成立了北京大学体育会，并规定全校学生皆为会员，扩大了体育在北大的影响。1922年为了选拔队员参加北京各校联合运动会，北大重新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春季运动会，并由蔡元培校长亲自担任运动会主席。然而由于蔡元培校长的离校和国内政权更替，北大一度取消了体育课。幸运的是，在蒋梦麟校长主管校务期间，北大的体育教育重回轨道。学校不仅扩充了体育场，而且在1936年遵守教育部的规定，将体育课列为学生的必修课。1937年5月，为向学生普及体育运动，北大举办了第一届体育普及运动大会，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春季运动会。此后，虽然由于战争，北大的体育教育被迫中断，但是在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西南联大时，受到清华的重视体育传统的影响，学校也没有放弃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从抗战结束后到现如今，北大尽己所能地坚持蔡元培校长提出的美育理念，让体育教育不断进步，不断前行。 体育教育发展到现在，还发展出了如今的课外锻炼，和隔壁清华大学不会游泳不能毕业不同，我校规定选修体育课的同学学期内必须完成相应公里数的跑步打卡，否则体育课成绩将被记为不及格。而今年的跑步打卡又与前几年不同，由于男女生体质的差异，无论是体质测试项目还是课外锻炼公里数，单从数量上看，女生的负担要比男生小一些。然而从2018级本科生入学起，女生的课外锻炼公里数从以往的42公里转变为如今的63公里，和男生的跑步公里数持平。不得不说，这一变化让许多女生都叫苦不迭。作为唯二的跑步打卡地点，五四田径场和未名湖也在近日成为了同学们除了教学楼以外的好去处。从体育教研部发布的通知来看，今年跑步打卡的软件不再有去年的 PB， 而是采用了 PKU Runner 和月跑圈两个软件进行记录。根据说明，同学们的跑步路线、速度和公里数都会被软件记录，进而将数据自动上传到课外锻炼考勤系统。然而，就像前几年一直出现的问题一样，今年使用的跑步打卡软件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从半路自动暂停，到跑步过程中路线奇奇怪怪， 从跑完之后发现软件并没有记录，导 APP 上的公里数无法成功上传到后台，诸如此类都是困扰老师和学生们的难题。我们也期待着这些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进而保障同学们的课外锻炼公里数不因为不可抗因素而减少。经过对部分同学的采访，我们了解到现在大家课外锻炼的完成情况参差不齐，甚至有些相差悬殊。有的同学在十月末十一月初就完成了规定的打卡公里数，有的同学直到现在还有将近30公里没有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询问了相关同学在接下来几天的打算。该同学表示只能每天极限操作7-8公里，否则难以完成课外锻炼。该同学同时表示，幸好自己的期中季已经过去，不会超不出时间打卡，否则自己这学期的体育课就白费了。而通过采访，我们也了解到，有些同学早早完成课外锻炼的原因不同。对此，有同学表示，是因为自己喜欢跑步，能够通过跑步发泄自己的糟糕情绪。还有的同学表示只是单纯的不想在深秋、初冬以及更冷的季节跑步。此外，还有同学表示自己提前跑完的原因是想要避开期中季，为自己之后无缝连接的期中和期末留出时间。 虽然里程数的增加可能会让部分同学觉得跑步的负担超出了预期，不过学校也为同学们提供了用其他体育活动代替部分跑步活动的方法。通过健身房、游泳馆锻炼可以获得里程奖励，每次活动奖励2公里。其实每个学期都会有像这次比赛一样的机会，且有些活动的运动强度很低，比如北京大学运动会的趣味运动项目，多是注重多人合作、以趣味性为主的低强度运动，只要参加也可以获得5公里的里程奖励。同学们只要多加关注，如通过北大体育等公众号的推送了解相关信息，就能把握住里程奖励，减少单纯跑步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打卡活动能拥有更加精确的 APP， 更加合理的里程数，在跑步配速方面加以优化，也许能获得更多同学的支持。今天的燕园聚焦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好像恋人，在这儿你没觉得不同，但若离开就会忍不住的想念。 最美的城应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北平之秋是我此生难忘的美景。 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情。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声音绽放你心中的北京。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

经典的动画作品《海绵宝宝》的原作者，57岁的美国人史蒂芬·海伦伯格于2018年11月26日因渐冻人不幸病逝。渐冻人症又称肌肉萎缩侧索硬化，是一种罕见病，病因至今不明。患者在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后，导致包括球部、四肢区、胸部、腹部的肌肉逐渐无力和萎缩。在2017年，史蒂芬·海伦伯格被诊断患有此病，在与病魔抗争了1年多的时间后，终因病情恶化而去世。不少网友都对他的离去而感到悲伤和惋惜。 剧场版动画《机动战士高达 NT》公开了一段长版的宣传视频，在这段视频中，除了可以看到主人公们小时候的生活，还可以看到之前没有公开过的多段战斗场景。介绍的内容也要比以往的预告片更加深入。《机动战士高达 NT》是《机动战士高达 UC》之后的故事，作品以 UC0097年为舞台，讲述围绕着2年前音讯不明的 RX0 独角兽高达三号机展开的争夺战。本作预计将于11月30日在日本的90家电影院上映。另外，从12月4日起，本作还将在每周二举办带有谈话环节的上映会。第一次将由负责本作音乐的泽野弘之、负责剧本的福井晴敏和制作人小行上弘出演。说到烂尾番，大家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会是哪部让你前半部分大呼神作，在看到结尾时却忍不住要给作者寄刀片的番剧呢？我的话大概会是那部烂尾烂到人尽皆知，曾经是三大民工漫之一的《死神》吧。在这部番开播时，因其独特的现世、噬魂界、虚圈的设定、饱满的人物以及足够热血的剧情饱受好评，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只要能接受大长篇的人就几乎都会看过它。但不想曾经火爆一时的动画，在它最终漫画完结时却悄然无声。他的动画最终完结在打败蓝染之后，整体来说还是热血少年番中值得一看的长篇，但漫画的最终章《死神和灭绝师的千年血战篇》却槽点满满，给人一种极其仓促的感觉。剧情方面，黑崎一护在打败最终大 boss 有哈巴赫时，甚至都没有怎么出必杀技就莫名其妙的胜利了，怎么样都说不太过去。而且这部番的感情线走向也是出人意料，一改男主女主终成眷属的惯有操作，久保带人最后把我们的女主朽木露琪亚和大概算不上男二的阿三井恋次，在两人间并没有什么粉红泡泡的情况下硬是凑成了官方 CP， 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黑崎一护和井上织姬这对就更不用多说，由于久保对织姬塑造上的一些问题，织姬这种略微圣母的性格让一些读者对她颇有微词，在看到她最终居然和一护在一起后也是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总的来说，久保在最后出现的问题就是开的脑洞足够大，但却并没有好好把它填完，这种挖坑不填的行为就是烂尾的最大原因了。据说这么草率完结的久保带人和周刊少年 Jump 的编辑还产生了极大矛盾，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烂尾作各有各的烂法，也各有各的理由，可能是作者弄巧成拙，也有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是一些外在原因导致的，还有一些则可能是因为作者自己的一些奇葩操作，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部自1999年就开始连载至今的经典运动番《网球王子》。其实这并不是一部烂尾番，毕竟19年了，它的作者许飞刚老师还在坚持不懈地更新着，并且没有任何要完结的感觉。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里说呢？主要是许飞老师近期的操作越来越放飞自我，甚至连许多忠实追随者都看不下去了。照这个趋势下去，网球王子的烂尾终将成为必然，还可能是烂得最早的一部。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些听众老爷们对这部番并不熟悉，就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 网球王子是由日本漫画家许斐刚创作的以网球为题材的运动漫画，于1999年开始在周刊少年 Jump 上连载，2008年完结。2009年其续作新网球王子开始在 Jump SQ 上连载，仍未完结。网球王子可以说算得上是超能力运动番的前辈，也正是他让这种极度热血充斥着男孩子间的羁绊友谊竞争的运动番被大家所喜爱，并在之后呈现一种火热的态势。该作讲述的是一个在美国青少年网球大赛上连续获胜四次的天才少年月前龙马，回到日本后进入了网球名校青春学员初中部学习，因其惊人的实力获得了青春学员网球部实力强劲的前辈们的认可，破格加入球队，并与前辈们一起踏上了通往全国大赛之路的故事。在其续作《新网球王子》中，初中三年级的前辈们都已经毕业，几乎所有在通往全国大赛路上的与主角团较量过的角色都一起被邀请去了一个名为 U17 的训练营，与各种天才高中生们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网球王子可以说是我正式踏入日本动漫的第一步，也正是它让我从此深陷无法自拔。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通过因为上大学借住在我家的表姐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动画，甚至每天晚上都会窝在床上偷偷的看，还央求父母买了全套光碟。由于过度中二，我甚至还会时不时大喊出其中的招式名与表姐决斗一番。因此哪怕距离我看他已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这部番中的主要角色以及其招牌招式甚至口头禅等我都可以直接脱口而出。现在哪怕是我问一些对动漫不是很感兴趣的朋友，他们也都或多或少会听说甚至沉迷过网球王子，可见其在当年的火爆程度。 网球王子的动画版我觉得是很值得一补的运动番的典范，笑点满满，泪点不缺，该热血的时候热血，该有的兄弟情一点都不少。硬要说的话，其中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那些魔幻的招式完全不是正常人类可以做到的。比如在后期全国大赛的决赛中，幸村京士使出了一招五官剥夺，随着他回击网球的变化，使对手逐渐失去触觉、听觉、视觉，通过给予对手无与伦比的压迫，让对手精神崩溃无法比赛。而在另一场比赛当中，藏兔座打出了一招十字架之形，通过网球把对手钉在网上，网球王子也因此拥有了杀人网球的绰号。但在我看来，这种招式的魔幻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要是全部符合牛顿第二定律，符合常识打出的网球也就没有任何看点，这也是大部分运动番目前的通病。 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广播剧第145次告白，上。我话都说这么明显了，你也该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哎，你先别急着否定，退一万步讲，我们暂且把这件事想成一场冷酷无情的交易，用你的不算讨厌可以试试，来换我这颗热腾腾红彤彤的赤诚真心。这笔买卖无论怎么算你都不算亏，对对吧？第144次，这是我第144次幻想告白时的场景。古人言冲动是魔鬼，要学会抓准时机，于是我谨遵圣命，耐心潜伏，时常出现在有他生命迹象的方圆十里，就为等着抓准最好时机一发击中。可这漫长的等待就犹如守株待兔一般遥遥无期。咖啡厅里的店员还在打着瞌睡，店里的猫咪仍旧想方设法地捕捉缸里的金鱼，我呢，把头搭在桌角，垂头丧气，借着桌上花瓶，看着它反射在上面的侧影。高挺的鼻梁两侧，睫毛正有规律地扇着风，对工作的专注使它不由将嘴唇抿起，锁骨因瘦削的身形在领口格外显眼，随着白色 T 恤下的呼吸上下起伏着。是个清秀的少年，眉宇间也才刚刚褪去稚气，是个正处于男孩与男人界限游走的小半吊子。然而对我而言，偏偏是这种时而成熟温柔、体贴有加，时而顽劣狡猾、可爱又可气的人，才是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力。但这小子着实没有眼力劲儿，丝毫看不出我对他是欲哭无泪的神情，他仍低头不语，安静地填着像小山一样高的快递单。啊，忘了介绍，我是阿修，一名光荣的职场小菜鸡。他叫阿泽，我的同门师弟，虽出自一座象牙塔，却也素未谋面的那一种。我们的相识源于一次校园招聘。夏日炎炎，37度的高温，没有树荫遮蔽，还赶巧是个正午，真搞不懂公司是怎么想的，难道就不怕我们头脑热得发昏，随随便便招来一些阿猫阿狗？还是他们想把这帮满怀热血却也满眼无知的小宝贝儿在热晕的状态下骗进公司？一想到这儿，当牛做马小半年，终于迎来转正曙光的我们就显得格外可怜。因为如果新的一批实习生里也就是我们即将招新的这帮孩子，如果这当中有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的人，那他们便会直接晋升为正式员工。然而正式员工的晋级名额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每直接晋级一名新的优秀实习生，就要淘汰一个辛辛苦苦小半年像我一样的前一任实习生，这多不公平啊。像我隔壁桌的豆芽，人家姑娘刚进公司跟个自闭症似的，跟谁都不再多说一句，经过这么久努力不是已经能沟通了吗？那要是来个伶牙俐齿的，豆芽肯定难逃此劫了。还有旁边办公室的小胖，他英语不好，努力了多久才能与外商交流，虽说现在也算不上一等一的好，但也基本能算上是无障碍沟通了呀。这要是来了个雅思托福门门大拿的，那我们胖儿得去哪儿啊？还有我们办公室大刘、赵哥、菲菲啊，当然还有各方面都打擦边球的我。我虽然是个正经八板的985/211学子，却也心知肚明自己几斤几两。不过虽然有时我也会偷个小懒、开个小差，但认真起来也真是几十头牛都拉不住呢。再说就这么为公司熬夜熬了小半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我可不想在马上就要从弼马温熬成小上仙的时候出什么岔子。唉，现在我唯有的也就只剩那一腔被无情社会快磨光了的热情，以及这只能吹出热风并将尘土完美席卷到脸上的强力落地电风扇了。转头看着被风扇吹成梅朝风却还努力把头发从脸上抠下来的娜娜，我叹了口气。可偏在我准备认命灵魂出窍脱离着让我毫无留恋之地的时候，娜娜一个巴掌拍了过来，我的一条魂儿可是被这一巴掌着实的吓出来了。刚准备破口大骂，娜娜使劲把我的头扳向她手指的那个方向。得，何止是一条魂魄，此时此刻我的三魂集体离家出走，全部粘到不远处这个人身上去了。是天使吧？这是从娜娜嘴里道出来的赞叹，也是我内心发出的声音。是个穿着白衬衫挽起袖口的少年，头发在太阳的照射下微微发亮，阳光晒得他眯起了眼。当他发现我们的注视时，明明隔了快十米却仍抬手挥舞示意，那笑意让眼睛眯得更深了。那是初出茅庐，不，还尚未出茅庐的阿泽。不行，阿修，清醒一点，他是你的同门师弟，你会的本事他都会，没准比你还强，再加上他这张脸蛋的润色，十有八九你就要拿着劳动人民最光荣的锦旗被一脚踢出公司了。不要被皮相迷惑，冷静冷静。可惜为时已晚，当我再睁开眼时，面前正是那张乱我心弦的脸。他笑脸盈盈问我是不是同校校友，好像在校园里见过我几次，可能是天气太热，又或许是嘴巴太干，我一句话都没讲出来，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娜娜在一旁见不得我满脸智障的样子，连忙让阿泽填表登记。印象里阿泽说了句师姐再见便挥手道别离去了，还有的印象就是娜娜骂我说，为什么像我这样的都市高冷女青年刚才的反应居然像个傻子。或许是中暑了，蝉鸣声越来越大。等我再反应过来的时候，阿泽已经带着实习生的工作证跟我站在同一个茶水间里冲咖啡了。凭借聪明的头脑、讨喜的性格，还有那副着实有看头的皮囊，阿泽的人气可谓一路飙升，势不可挡。不管是宣传部的小姑娘，还是人事部的美娇娘，每个人都是找着各种奇怪的借口来我们部的茶水间，只为一睹阿泽芳容。若是再能跟他攀谈几句，那绝对都是面颊泛红、眼泛桃花，笑着离去的。一般在这个时候，我都会被挤到茶水间最边上的角落，搅拌咖啡的同时，还要随时提防手里的咖啡被茶水间里挤满的人碰洒。后来，我干脆直接坐在咖啡柜与墙夹成的一个死角里，这地方宽敞得很，还不会被玻璃外面的领导发现，想吃多久小曲奇就吃多久，顺便还能听听这小子成天跟这些大姑娘都聊些什么，整得他们天天都这么魂不守舍的。可谁知好景不长，阿泽不知怎么发现了我这块秘密基地。在某次我津津有味地旁听完人事部赫赫有名的美娇娘李姐跟阿泽聊了整整半小时的保养心得之后，茶水间的门终于关上了。嗯，很好，人都出去了，我也吃得差不多了，可以出来工作啦。当我把头探出夹角正要往外爬时，嚯，吓死我了，阿泽这小子竟然正靠着门偏过头看我。我愣是跪在地上半响，说不出一句话来。桌上的半盒曲奇是我室友给我的，我不好吃甜，给你吧。这是阿泽走出茶水间前跟我说的话。他走后，我表情僵硬地捧起那半盒小熊曲奇，放在盒里的便利贴显眼得要命，吃完再出来吧师姐，便利贴上这样写道。阿泽自不如人美，甚至有些丑，小熊饼干巧克力味太浓，纵使我揪了三杯茶水也腻得很，可我全都吃完了，酝酿了一番打了个饱嗝，心里甜的仿佛吃了蜜一般。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